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鼓浪屿申遗成功的消息了，真的是令人很兴奋。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不是鼓浪屿，而是一个离厦门最快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能够体验到的闽南风情小城。这里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而因一部电影《云水谣》而走上了大荧幕，让大家认识到了它这个诗一般的名字。几年前，这个小城还叫做长教镇，也上榜过中国最美古村落。一个小城拥有两座世界文化遗产真是太难得了，和贵楼和怀远楼都是当地的土楼，也是永远的旅行目的地。也许你会觉得有些俗气，但是对于客家人来说，这里意义非凡。还记得惊艳国人的大鱼海棠吗？里面围楼的形象就是这里的原型。也许你觉得古镇都应该一样，无非就是老街和小巷，但是这里的古镇却在静默中守护着神秘的光芒。踏入这里悠长的古道，百年老榕树、神奇的土楼、田园风光，无不给人以宁静超然的感觉。在村落中，溪畔旁、榕树下发发呆，感受一代又一代客家人的独具匠心。让我们一起深入地走进南靖云水谣古镇，一个因爱情故事而名扬天下、承载着客家智慧的地方。让我们一起逃离燥热的城市，来这里寻求烈日下的清凉，让自己做一场如诗般的美梦。 And I watch you 在云水窑呢，光土楼就有30多种，有圆楼、八角楼、五角楼、方楼、吊脚楼，远比大家印象中的四菜一汤可要丰富多了。这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就是和贵楼和怀远楼，他们惊艳了世人，而云水窑的客家人呢，一直生活在此，守候着一方净土。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和贵楼吧，就是自然与人类最和谐的共存了。在所有福建土楼里，和贵楼是个头最高的方楼，对于土楼人来说，它不仅是客家人代代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了先人智慧与教导的地方。几百年来，和贵楼以庞大的布局、深沉的气势和空灵的意境，将土楼文化的精华演绎得淋漓尽致。更令人称奇的是，整栋土楼呢是建在3000平米的沼泽地上的，它的下面呢仅用了200多根松木进行打桩和铺垫，而和贵楼这样一张巨大的浮床上还会持续滋养更多的生命。楼内的庭院看似随意，却无处不演绎着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内涵，来一次就能够感受到人类与自然的奇妙对话，惊叹于客家人的深邃智慧。看过了和贵楼，我们接下来更不能错过怀远楼了。怀远楼与前者的区别就是它带有更多的文化气息。怀远楼唯一的大门顶上会有八卦，八卦下是一个大大的怀远楼字样。怀远楼三个大字据说是楼主为了激励子孙胸怀远大志向取的这个名字。在怀远楼当中有一个叫做思事室的地方，据说是家族子弟读书的地方，精巧透气，古朴天然，静下心来仿佛能够听到朗朗书声。楼中的对联与花字处处透露着主人对于后人的谆谆教导。这里的每个地方都是木质楼梯与楼道相通的，楼道和房间也都是木质结构。这里的夏天十分的凉快，但是每间房子却又不大，处处透露着客家人的质朴生活。站在楼道上，能够透过3层的楼檐，能够看到楼外的大山与蓝天，忽然羡慕起在此生活的家族，远离喧嚣，与自然作伴。 Give our bodies to each other in the night. We give our hearts over to him without a fight. We give our hands to the rich, not the poor. And brother, is it worth the weight we store?We give our voices to the loudest voice we're hearing. We give our fears to the one who keeps us fearing. We give our lonely hearts to anyone who'll stay. But why do we give it all?We give our bodies to to each other sublime. We give our hearts hope that a hymn without fire. We give our hands to the strong, not the weak. But I believe someday we all will see. Cause I believe in time.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小彤带领大家畅游南靖土楼。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感受土楼的魅力之外，也要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魅力。依托于自然无杂染的静谧优势，在南靖土楼的塔下村的一条普通的山谷里，聚集了大量的萤火虫。沿着山谷的溪流有一条木质的通道可以到达那里，全长差不多是两三公里左右的路程，可以供游客来欣赏萤火虫。沉浸在夜色的山谷当中，发出点点的亮光，不一会儿漫山遍野沁人的金黄扑面而来，重建那记忆里的夏夜的萤火虫，触及内心美好之处，不负你远道而来。云雾里的诗情和远方均在云水谣。云水谣的美不需要费心思去寻找，它的每一处角落都在展示着自己醉人的韵味，每走一步都能够看到一处风景。来到这里，你能够感受到闲云野鹤般的独特之处。在这里，你不是匆匆的游客，而是误入桃花源的书生。鹅卵石已经被车水马龙磨得光润圆滑，这条古驿道呢，连接着历代长教人与外界的世界。当年的长教西人从大山里走出去，进京赶考，下南洋打工，均要从这条古驿道通过。外来的马帮商贩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进出的，来来往往间，这条古驿道保留了与时光的回忆。顺着光滑的鹅卵石道，一路走进有数百年的老街市，一排老式的砖木房屋集合了商店、客栈和小吃店。曾经的繁荣古街，附近几个镇的村民都是来这儿赶集的。如今这里叫做云水谣古墟。 Hello, do you remember? 在这样一条小街上，还有一家小型的电影院，常年播放着电影《云水谣》，一曲悠悠的《云水谣》，举头望青云，云遥遥，低头观海潮，水滔滔，云遥遥，水滔滔，云水难相交，青云把水桥，海潮把云招，青云把水调，海水把云招。想起电影故事的情节，不禁唏嘘命运的多舛。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华里华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大家畅游云水谣。云水谣与南靖土楼隔着一条河，你会惊讶地发现，这河的两边方言是不同的。河的这边说着闽南语，而对岸则说着客家话。你还会发现，客家人的村落总是依山水而建，白天静坐树下，晚上伴溪流入眠。在小溪流淌处，坐落着古老的水车、水泥桥、铁索桥和方形石块组成的小隔桥，跨过其间，村民在桥上走过，妇人在溪边换洗，游客在一旁用相机记录下这美妙的一刻，将整座村子的灵性都收藏于心间。云水谣里让人惊喜的是沿溪而长的百年榕树，小小的云水谣村竟然有着13棵榕树，其中两棵树冠遮盖超过了四周的房屋，漫过了石子路，遮住了大半条溪水。树下有工人闲坐的青石块，老人休闲喝茶叙旧。有的时候，村子里的老人会聚在一起，把乐器都搬到榕树下来合奏一段，听着小曲儿，享受着树荫中透下的阳光，这就是诗一般的生活。 It doesn't matter.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的回归，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畅游福建晋南土楼。在福建，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的生活，客家人的习俗，当然也要品一品客家的独特风味。客家菜历来就以肥腻咸为特点，有着原汁原味、可口可信的美誉。客家菜呢，也一直以其原料新鲜健康为特色，无鸡不清，无肉不鲜，无汤不香，无食不浓，是独具特色的一套菜肴体系，也是我们吃货必不可错过的美食。无酒不成席，首先就得说一说这客家美酒。酿酒在客家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儿，在祭祖的时候会盛米酒先敬奉祖先，客家人酿米酒如同岁时节令，是每年必做的事儿。将糯米饭倒入酒缸盖紧，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酒缸里的酒自然发酵，生活继续着，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会盛出一碗来先尝一尝。在这里，即使不喝酒的人也会酿上一碗米酒来招待客人。福建土楼的健美鸭是这里的一道名牌产品，散养的鸭子在山间奔跑，自由追逐，个头长得大而且结实，肌肉发达，所以呢，当地人给这种鸭子起名叫健美鸭。健美鸭可以做成许多特色菜，最普遍的做法呢，就是做成盐水鸭，皮薄肉紧，口感非常好，可以说是当地的名菜之一了。另外呢，这里有溪水，自然少不了鱼。接下来请大家喝鱼汤，叫做光鱼汤，光就是光亮的光。在云水谣一带呢，也跟这个汤叫做粗鳞，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淡水鱼，连鱼鳞都是可以吃掉的。光鱼对水源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在自来水和普通的溪流当中，光鱼是很难存活的，也只有云水谣这样的环境才能养出这么美味的鱼来。来一次，千万不要错过这光鱼的特色美食哦。另外呢，还有椒盐溪鱼。南靖土楼景区这边交通不便利，没有工厂，所以呢污染少，山清水秀，这样环境下长大的鱼当然与众不同了。这溪鱼的个头呢比较小，所以做法一般都是油炸，炸完之后撒上花椒盐，香喷喷的溪鱼就完成了。来福建的云水谣南靖土楼游览呢，建议大家至少在当地要留宿一晚。